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鲍伟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高原司马力，日久见人心，柯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呢、這個咖喱羊先嗱，呢度有啲皮嘅，佢啲皮咧好脆嘅， 嗯， 草味就不得了嘅。嗰啲呢啲咧係經過好複雜嘅工序煮成嘅，啲咖喱唔係你街度買嗰啲嚟嘅。呢、這個雞咧個煮法都複雜嘅，係用慢煮喎。呢、這個雞係等個肉咧保持鮮嫩喎。咁呢一個咧就係一盒裝嘅咖喱白毛羊，開出嚟咧就咁多，咁你就係、是、我諗全家食都幾好嘅喎。呢、這、一個係呢、這個咧係只原隻嘅雞，係咁大盒嘅。你估賣幾錢呢？好啦，星期六開始公展會啦，我哋呢每日限量喺公展會呢賣20個咖喱白棗羊，賣80隻呢個春雞，你估賣幾錢呢？ 人民超市為今年公展會推出震撼優惠，米芝蓮一星恆河咖喱屋原隻咖喱春雞，每隻大約800克，優惠價58元，還有咖喱白毛羊大廚系列半斤裝臘腸同貓山王榴蓮都以超優惠價發售，嚟公展会食品饮料区 4A01 恩泉亚洲有限公司摊位就买到啦，优惠期由12月16日至2018年1月8日。 喂 喂， 冇大军曹，又冇曹军行，又冇曹冲， 面目全非脚啊，即係仲有 大计枪大 Edmund， 其实我搵过曹总嘅， 曹总嚟 嚟緊去火速嚟緊，咁、 哦、 今日大家有心情都沉重啊！ 話約佢永遠唔會準時啊嘛， 咁啊大人物啊嘛，係咪？ 點大法？ 但係頭先嗰個廣告係咪啱啱啊？槍嚟新鮮滾熱辣拎過嚟嘅， 可以咁講啦。 我食過恆河咖喱，係咪以前西灣河嗰間？ 應該係， 都幾好食嘅。但係而家仲有冇嘅依間嘢？ 嗰間停止咗㗎啦，係啊。暫時嚟講，但係會開翻嘅，好似話會。 哦，淨係做呢類型嘅。 暫時而家就同阿蕭生合作，就老蕭就係煮呢啲即食嘅食品啦嚇。咁、我都係食過，因為老蕭拍完片嗰只雞，咁跟住咪哇，你食翻嗰只雞。 係咪就拎呢個法國一蚊無激素雞靜靜雞話個秘密俾你聽嗰只？ 佢有冇話啲？ 係嗰啲咖喱味，嗰個香味係好濃郁，同埋嗰個香味係唔係香港平時即係食到嘅？佢真係用翻啲印度 嗰啲 原材料嘅即係香料咧，即係撈埋出嚟咧，係嗰個感覺係好特別嘅，所以大家真係可以試下嘅。 係咁啊，廣告時間咁上下啦，唉，咁啊唔止廣告時間完啦， 香港都完唔完咧？ 唔知咧， 系会唔会俾阿昌利嗰件 T 恤即系批中咗？ 啊，香港絕望， 香港绝望喎， 系嘛？ 系嘛？咁点睇啊？昌利， 其实我啱啱咧就接近六点几嗰阵时候咧，我电话就冇电，咁所以我唔系太清楚即时发生嘅状况咧，咁但系都估到噶啦，咁嚟翻到嚟呢度开始插翻电咁样，都已经知道啦，系议事规则系已经吓。唔係修改啊，係刪改或者係排除啊、廢除啊，用翻某一啲網友嗰個講法。咁即係當然啦，一個對於即係今次嘅修改嚟講，刪改咁呢個係我哋見到係劇本嘅進行啦。下一死命令，你幾時見到啲建制派？喂，頭先咧呢個阿雲圖都講啦，今日開始啊。啲基金經紀已經放曬假啦，已經開始飛走咗啦，限世界啦，已經係咪連阿土伯都已經坐咗 business？ 佢啊，佢又唔關事， 飛走咗啦，已經係咪？ 點解咧？其實嗰個因果關係係咩嘢？其實 咁，但係啲建制派嚇喺啲放假日子，竟然都仲有耐力坐定定喺齊度，咁就證明就呢一個係死命令嚟㗎啦，一定要係議事規則通過咗。咁第一即係。即係議事規則嘅， 咁對佢哋都有利嘅，因為佢哋即係喺佢哋立場啦，捱完一陣間啊，咁之後就一勞永逸啦嘛。